四家工会。虽然贺武被灭了一个团，打 BOSS 也壮烈不少，剩下的人相比那三家要少一些，但在拥有了一个很有前景的未来后，贺武工会表现出的精神面貌可一点不比那三家差。再说了，比人少，他们总比叶修一行人要多得多吧。叶修他们那边一共就四个角色。看着几家工会玩家欢欣鼓舞的模样，陈国越发觉得有必要把他们的工会也赶紧建立起来。他开始扳着手指数数，找20个角色凑个工会，以陈国荣耀里玩这么多年的积累还是可以做到的。不过翻开好友名单看看，自己的朋友不管是不是家世工会里的，基本都有挂名的工会。原因无他，工会守护之力给予的属性点是任何人都不想错过的。哪怕是那些坚决不加工会、独立潇洒的玩家，对于错失的这些属性点也是频频表示出不爽，对于非得有工会才有这些属性点的设定经常在抗议着。不过换个工会而已，也不算什么为难事。陈国也没一个一个去劝说，直接一点消息群发出去，问自己这些个朋友有哪个愿意过来顶一把的。陈果的人缘还是相当不错的，除了一些个是针对工会有感情，在尽心尽力的回复表示了歉意，那些就是挂名随便混个属性点，没啥归属感的，纷纷消息表示，你要建工会，那必须来顶。陈国收集了一下如此回复，20个人轻松凑起来。不过他也清楚，这些个朋友真就是帮他忙来凑上数，对工会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对这种以工会为单位的团队活动也没兴趣，都是些外面各自有朋友凑成个亲友团的人。工会对他们而言纯粹就是个技能点数，所以靠这些人帮忙，自己也得赶紧把工会的守护之力拿下来才行。可享有守护之力就得有工会等级，工会等级得靠全工会的玩家来刷，这些个家伙都是来吃现成的，是指望不上。叶修、唐柔、包子这些人来刷工会等级，那未免太浪费他们的时间了，难不成最后得靠自己一个人？陈国想着汗都下来了，这当然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事儿，看来还得对外招些人才行。陈国在这盘算着这些事，叶修那边却是在和四家工会的会长共商以后的大计。几人最终的意思，由他们这些人一起联手就已经够了，不用再发展新的成员了。毕竟野兔 BOSS 一次就出个20件上下，真搞的20家俱乐部工会大团结，到时候一个野兔 BOSS 杀完，一家分一个材料，听起来都觉得紧巴巴的。而且有些时候出的东西可能还不到20，到时候怎么分都不够，就更尴尬了。四家工会先试一试，不行再找其他盟友。毕竟这事儿不难，能争到野兔 BOSS 的大工会就那么多，没食儿吃的下边可站着一排呢。几人一边这扯着，一边也是都在各自等着新 BOSS 刷新的消息，但扯到有些没话找话的时候，几人都觉得有点不对了。刷 BOSS 也不是这么个刷法吧，哪有就这么干挂在游戏里等消息，这些时间还是得利用起来，该干啥干啥嘛。有 BOSS 的消息了，大家再紧急集合起来。如此想着，大家就准备先散了，各忙各的去。叶修这一下子又多了3家工会朋友，连忙拜托3家也帮着留意毁人不倦上线的情况。 大神，真要一直追杀他呀？不至于吧？ 展楼兰打着哈哈，和叶修有过这么多接触了，他没觉得大神是为了这么一件事件就把人记恨成这样，要杀个没完没了的人呢。 我觉得那家伙水平不错，有意把他拉进我的战队来。 啊？ 展楼兰心说，这个我也想啊，但你这样追杀人家，这和拉人入伙有什么关系？拉人入伙不是该对人好一些吗？展楼兰心下这样想着，但对大神做事的手法他当然不好有什么意见。毁人不倦，既然大神也有意思拉拢，他决定就放弃算了。他的翼展是精心筹备后报名加入联盟的，各方面早有准备。毁人不倦这样一个选手，展楼兰这边多他不多，少他不少，所以就这么被人拉拢走了，他也没啥情绪。随后各家散去，团队该干嘛干嘛，叶修又是领着唐柔和包子拾荒去了。陈果和叶修说了一下工会的事儿，叶修当然没啥意见。陈果立刻张罗他的这些朋友们做个准备，这些人有工会的那自然得退一下，等个五天才能来响应工会。叶修三人拾荒拾了一会儿，一直再没见有野兔 boss 刷新的消息。几人的作息最近倒是不错的，今天折腾的已经有点晚，于是叶修和几位工会打着招呼表示他们要下线了。会长们当然挺遗憾，他们巴不得大神是24小时在线的机器，当然也知道这是绝无可能的，反正目前他们的合作一团和谐，大工会现在不会插手，他们四家绑在一起绝对就是最强悍的势力。没大神倒也不妨碍晚上发现野兔 boss 的时候继续杀一下。当然了，这大神没出手自然也就分不到东西了，这不值得有意义。陈果也有一半是因为如此才急于建立个工会起来，不然全靠叶修去参与，一天无法不间断的在线，可能会错失不少机会。魏琛这边，世界大战还是那么激烈，几人招呼休息，魏琛是头也没顾上抬一下，乱七八糟的哼哼了两声。睡还是不睡大家也没听着，反正几人随即就先行离去了。次日一早再来，魏琛的姿势好像和昨晚没什么变化。 这么大把年纪了，熬起夜来威风不减当年啊。 叶修说道。 去去去去。 魏琛伸了个懒腰，好像没在激烈的战斗中。 打成什么样了？ 叶修叼着根烟站在身后观望。魏琛也是点起了一根，苦笑了一下说道。 哼，还能怎么样，纯粹是浪费时间。 我看你挺投入的， 体验一把热血的感觉也不错。 哎，昨晚野兔 boss 什么情况？ 三次公告。 哦，都哪三家杀的？ 一展天下、岳云、昭华。 魏晨倒是全记得了。野修一听都是他们那个同盟中的，顿时知道他们的合作运作非常良好。果不其然，他这刚一上线，四家工会四位会长都是兴高采烈地跑来报喜。他们昨晚杀到的野兔 boss 不是三个，而是四个。魏琛这战得激烈，漏看了一个公告。 不错啊，真不错。 叶修说着。 哈哈，这是昨晚我们的战利品，大神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需求。 展楼兰这边发了个密密麻麻的物品清单。虽然没参与就分不到东西，这很正常，但是大神身份不一样，有点特权几家却都是能接受的。展楼兰此时发出的清单明显是完整的，不是他一家所得，他当然不可能就替那三家做了主，这肯定是四家协商之后的结果。 哼，不用，我都没参与怎么好意思拿呀。 叶修拒绝了，他可没想倚仗着身份被特殊照顾，他不可能一直盯在网游里，等陈果那边工会发展起来，恐怕以后就是其他人负责这些事儿了，还是一开始就和大家平平等等的好。 昨晚有看到毁人不倦吗？ 叶修问几人。 没有。 几家都是如此回答着。毁人不倦在哪儿下线的，叶修当然是知道的，自然把地点告诉了几人。几家工会当然积极表现，都是拍着胸脯表示四家联手安排下人给那边来个连轴转是没有问题的。 你们不休息啊？ 叶修随后问着四人。 还不困？ 四人一致表示。四人这都是太兴奋了，一直以来都没有这么痛快地杀过野兔 boss， 所以四家联手收成只有四分之一，但看到己方的团队一次又一次地上电视公告就觉得很爽，那一瞬间物质上的收益反倒是其次了。魏春这边抽完一根烟后总算是起身要去休息了，他也不是铁人，昨晚杀的兴奋，现在过了那劲儿，也是一脸的疲惫。有魏春这样杀了一晚上的人去休息了，却也有休息了一晚上立即起来投入厮杀的。只不过想比起昨晚，玩家的热血总算是释放出去了许多。冷静下来，再看着自己一身鲜红的属性，空空的装备栏，顿时对之前的热血有些很不理解。绝大多数的玩家在这样的激战之后所遭受的损失是无法弥补回来的，精神上的愉悦终究还是无法弥补物质上的损失。清早的游戏里世界大战松懈了许多，不少人装备不整地晃荡着，似乎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好了。而直接所属大公会的玩家这时候的压力就要小很多了，他们的战斗是统一的，有纪律的，战斗中有伤亡，有装备的损失，但同时也有从击杀的对手那里掠来的装备，随后在公会里大家调配一下装备，方面倒像是完成了一次交换一样。但是死亡掉经验的惩罚总是没有人可以抹掉的，此时神之领域的玩家属性那绝大多数都是鲜红的，像是被血涂出来的。